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你看现在呢是春暖花开了，天气呢也越来越浑暖了，那这天气一暖和的话呢，大家都愿意出来活动活动了。这活动活动啊肯定是好事儿啊，因为生命在运动嘛，不仅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因为人呢在天冷的时候呢大多都不爱动弹，尤其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因为体质弱，天冷的时候呢就更加不能出去了。那么在这里呢，张老师呢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咱们岁数大的老年朋友，出去活动的时候呢，不仅不要着急捡衣服，而且呢一定要注意防风。春天风大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春捂秋冻啊。尤其是本身就有鼻炎、支气管炎的老年人就更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一些平常不锻炼不运动的老年人，不要因为天气暖和了马上就出去干重活。那我们的身体其实跟机器是一样的，你闲置了一冬天，突然让它重新运转去搬卸货物，它肯定要有个适应过程啊，你要先给它一个润滑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之所以呢想起来和大家聊这些呢，就是因为在我姐姐楼上我姐姐家楼上住的一位老教授啊，这个老教授是一个非常有德行有涵养的一个老人，他家里面的书特别多，他的书房啊有20多个平方米啊，整个书房的两面墙的书架上是满满当当放的都是书。这不是刚到春天了吗，他就寻思寻思说拿点书啊给孙女带过去，就准备了2大摞书，先往楼下的车里呢搬了一趟，然后接着又上楼了，又往车里搬了一趟。大家都知道说什么沉呢，说书是最沉的，可能就因为平常老人家也不干什么体力活，再加上一冬天也没有怎么出去运动，这一下子连着搬了沉重的书上下楼，就把他累得直喘，而且喘得越来越厉害。休息了2个小时，不仅仅没有好转，还出现了胸痛和吐血色泡沫痰。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了120，到了医院一看，一做心电图，结果呢就是急性心肌梗塞伴发急性左心衰竭，赶紧就急救。那么最后呢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大夫和他说呀，说这种情况 已经非常危险了。还好呢，去医院抢救的及时，所以呢，我们平时心脏有问题的朋友不妨要谨记六字真言，那就是别累着，别气着。因为心脏的问题呢，是最怕干重活和生气的。那么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方剂，通过这个方剂呢，能够让大家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尤其是本身就有冠心病的患者，经常出现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伴有心绞痛啊，那么用这个方剂就非常好了。有这么几味中药，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有太子参15克、茯苓10克、菖蒲10克、远志10克、丹参10克、桂枝8克、炙甘草5克、麦冬10克、川芎10克、五味子6克、盐胡素10克、龙骨15克、水煎服，早晚各一次。那么这个方剂的作用呢，有益心气、补心阳、养心阴、定神志的作用，尤其针对一些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所以说呢，我说的治疗冠心病的方剂，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不住的话，可以拨打400的电话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就像我呢刚才和大家讲的，这位老教授呢，他在之前呢就有多年的冠心病，平时呢按时吃药并注意保养，他的病情呢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他平常能够多了解一下健康教育方面的问题呢，那么呢就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平常运动量不大的人呢是不能够突然间干重活的，尤其是本身你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因为你一下子突然用力呢，就会导致心肌缺血的加重，你的心脏本来已经不健康了，本来它的供血不是很正常，比如说别人的心脏呢是100%的供血，那你的心脏呢可能只达到了60%左右，你一用劲儿，心脏需要血容量就增加了，这时候呢血管一收缩，血管就堵了，血管堵了你不就心梗了吗？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啊，前总干事呢钟道恒博士曾经说过，说大多数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国际上对于人的寿命有一个标准啊，这个寿命啊就等于成熟期的5到7倍，者为长寿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说他的成年是18岁的话，他的寿命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18×5，或者18×7。那按照这个计算方法呢，人的平均寿命啊应该达到120岁左右甚至以上。那么可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岁数的人是少之又少呢？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不重视健康，不懂得健康的知识，不懂得如何来防病，更不知道如何来正确的治疗疾病。有太多的人他是死于无知，更有太多的人呢是死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冤枉不冤枉啊？肯定很冤枉啊，因为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就一次。所以说呢，希望呢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均衡饮食，有氧运动啊。老年的有氧运动很简单，就是你散个步啊，游个泳啊，骑个自行车啊就可以了，打个太极拳呢这个心理健康的状态也是需要有的，是吧？是能够提 提高咱们的健康水平。那么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做到均衡饮食。啊，首先在饮食结构上，我们亚洲人的食物的金字塔是最好的，也是最科学的。啊，为什么说最科学呀？因为以谷物为主啊。啊，那么像谷类呀、豆类呀、菜类呀，这是为基础的。你像在一些欧美国家，都是以什么为基础啊？以肉类为基础，是吧？那你人的牙齿长得就是吃谷类、吃粮食的，你非要以肉类为基础，跟那些狼啊、豺狼虎豹啊，啊，那咱们就发现，那欧洲人，你看欧美国家的人又高又胖，肚子大，啊，他们长寿的人就太少太少了。那么在国际的会议上，尤其在营养学方面，从来不提大米、白面，啊，为什么不提啊？它的营养价值太低了。我们会发现现在你从超市买到家里的大米，拿水一冲就不用洗，免洗的，免洗的好不好啊？不好。这个白面为什么那么白呀？啊，把谷类的最粗的一部分，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含量最高的一部分完全清除掉了。啊，那么营养学当中也从来不提洋快餐，啊，就所谓的肯德基啊、麦当劳，而谷类当中第一提的就是老玉米。啊，老玉米被营养学称之为黄金作物。现在很多人都吃卵磷脂吧，卵磷脂不便宜吧？吃卵磷脂的目的就是希望不得动脉硬化，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老玉米当中含有卵磷脂是最多的。啊，那么呢，老玉米的价格也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买得起的。那么谷类当中第二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荞麦。现在很多人都是三高啊，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而荞麦的功能啊恰恰就是三降，也就是说它具有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的功效。那么谷类当中经常提到的第三就是什么呢？白薯、红薯、山药和土豆啊。为什么提它呀？因为它的功效呢就是三吸收。吸收什么呢？啊，吸收糖、吸收脂肪、吸收水分、吸收毒素。那吸收水分呢，就能够使咱们的肠道不便秘呀，啊，能够润滑呀，是吧？吸收脂肪和糖类就不容易得糖尿病。那吸收毒素大家就知道了，啊。那么谷类里边含有燕麦，啊，如果高血压的患者呢，就一定要常吃燕麦。啊，像燕麦粥啊、燕麦片啊，因为它不仅能够降血压，还能够降血脂。那么最后要提的就是小米了，啊，黄金小米，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对小米的描述就是什么呢？具有除湿健脾、镇静安神的作用。那么我们接着再讲啊，说谷类当中的第二类是豆，啊，这个中国人呐。咱们普遍缺乏的就是优质蛋白，那这优质蛋白不够怎么办呢？是吧？那么可能咱们有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我们的农民兄弟，你让他天天吃海参鲍鱼不可能吧？啊，那优质蛋白不够怎么办呢？咱们就靠豆来补。在卫生部早就提出了大豆行动计划，这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把蔬菜一把豆，一点鸡蛋加点肉。那豆浆的优点是什么呢？哎，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啊，寡糖，啊，它能够百分之百的被咱们吸收，而且它不仅含有寡糖，还含有钾呀、钙呀、镁呀，尤其豆浆里面还含有对我们女性更年期的女性帮助最大的物质就是雌激素，啊，并且豆浆里含的钙量比牛奶要高很多，而且豆浆的价格要远远的低于牛奶。它营养价值高出很多，所以说呢，我经常讲，我这豆浆是我们老少皆宜的老百姓的最好的保健食品。另外像萝卜、南瓜、苦瓜、西红柿、大蒜、黑木耳也都有益于保健。那么谈到这个豆类当中的菜呀，国际会议上啊，第一个提的就是胡萝卜。那么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说它是养眼蔬菜， 啊，能养什么呢？啊，那么呢，能滋肝明目啊，养黏膜啊，增强免疫力，不容易感冒啊，啊，那么还它还有抗癌的作用。再有呢，就是胡萝卜，它是不怕高温的，炒着吃比生吃效果要更好。啊，那么现在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有胡萝卜做的糕点了。您看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国外人都开始模仿了。那么菜类当中，第二提的就是南瓜，南瓜含有粗纤维，啊，有维生素 A 和视黄醇，啊，这对眼睛都很好。南瓜养肝明目，那我们收音机前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说南瓜具有一定的调血糖的作用，啊，为什么能调糖啊？它养肝呢，是吧？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讲，糖尿病的根源就是肝，肝脏是人糖代谢的中心，它不仅能够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给收回肝脏，作为糖原来储备，它还能够代谢掉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并且进行蛋白质的合成。那么如果肝出现了问题，不仅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得不到及时回收，而且也无法代谢当中血液当中的脂肪，就是油，并且呢还无法正常的合成蛋白质。所以说呢，咱们糖代谢了就会出现了紊乱，就会出现了血糖升高。那么血脂代谢紊乱就出现了高血脂，你有了高血脂离高血压就很近了，而蛋白质的合成减少就出现了乏力，是吧？那你这血液当中是糖也高脂肪也多，你这个血液很稠，你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就堵什么呢？一个是伤血管，一个是堵血管。所以我经常讲，我说只要你是糖尿病三年以上的患者，你肯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管硬化。那你血管硬了血管窄了，一个是容易出现血管破，一个是出现血管堵啊。你为什么说啊，有一些老专家说糖尿病也称之为血管病，你看咱们的全身的，无论是你的五脏六腑啊，还是皮肤毛发呀，你都依靠血液的供给。你包括我们手胳膊口会怎么样啊，有血吗？是不是？那么糖尿病患者高糖的血液流到哪里就损伤到哪里的脏腑器官，那我们人又是由细胞组成的，那当你的细胞受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是吧？你心肌细胞受损了，好，心梗出现了，是吧？那么南瓜具有一定的养肝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常吃南瓜的人不容易得糖尿病，并且你得了糖尿病常吃南瓜还有一定的降糖的作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提一下苦瓜。那苦瓜苦是苦啊，苦瓜苦它去火呀，是吧？哎，它能够呢分泌类胰岛素物质，也不容易得糖尿病。那么在国际的营养学会议上啊，还提到了西红柿。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西红柿里面有个成分叫番茄素，这个番茄素是个好东西，能够抗氧化。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时候，你天天吃西红柿生吃，你是拌着吃，整个当水果来吃，你吸收不了。为什么呢？番茄素周围有纤维素包裹，它只有跟蛋白质合在一块儿，并且加温到一定程度，番茄素才能够释放出来被咱们人利用。所以说我经常讲，我说西红柿最好的搭档是什么呢？最好的搭档就是炒鸡蛋，是吧？啊，那就是换句话来讲，西红柿你熟着吃比生着吃营养价值更高啊。那我们最后再和大家聊一聊，说大蒜，你大蒜到底怎么吃啊？啊，那想让大蒜呢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啊能够吸收也好啊，能够利用也好，那首先要把大蒜切成片儿啊。你不是说把大蒜你扔到肚子里头好，你慢慢吸收消化去吧，不是这样的。你把大蒜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你暴露在空气当中啊，你暴露在空气当中，它跟空气当中的氧来结合，就会产生蒜素。那这个蒜素对咱们身体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护啊，它能够对抗细菌啊。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在外头吃饭的小饭馆，一看我想吃碗面，周围没有餐厅怎么办呢？肚子饿了走不了了啊，这是一个小是个小街道小农村怎么办呢？只能在这凑合了。 那么呢，我就跟这个老板娘啊要两瓣蒜，哎，你就吃着它，最起码呢能够杀灭一定的肠道细菌，你避免你这个面是吃的，最后呢肚子饱了，最后拉肚子了，是吧？而且呢，每天吃上几瓣大蒜的人能够预防胃肠道的肿瘤。你像一些胃癌呀、肠癌呀、结肠癌的患者，那么呢都是不太喜欢吃大蒜的人。再有呢，就和大家讲讲黑木耳。和大家讲黑木耳。说起黑木耳啊，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说吃黑木耳对人的健康有好处，到底好在哪儿？大家知道的不多吧？那么黑木耳在几十年前它都是野生的，而现在野生的咱们几乎见不到了。一个是价格高，几百块钱一斤，我们很多人接受不了。那么为什么原本不贵的黑木耳现在的价格这么高啊？出口了，老外认识到黑木耳的优点了。那么黑木耳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帮助呢？利用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那么黑木耳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对黑木耳的记载，就是有清肺润肺、益气补血的功效。咱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人呢，如果是理发师的话，每天那个头发呀容易吸进他的肺部。那么呢每天这样的人每天吃5到10克黑木耳，我说这5到10克是生的黑木耳，没泡发的，是吧？那么呢每天吃黑木耳它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具有抗血栓的作用。它这个抗血栓的作用可比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效果要好啊。你这个拜阿司匹林它是刺激胃的，很多胃溃疡的患者吃拜阿司匹林导致这个隐性的胃出血呀，是吧？那么黑木耳能够抗血凝，能够降低血液凝块，有化斑块的作用，最主要的它能保护肝脏。尤其是有心脏病的患者，常吃黑木耳能够缓解心脏冠状动脉带来的心慌胸闷气短。你为什么冠状动脉硬化以后你这个是血管就硬了，血管管腔细了，斑块越来越多了，它能够化斑块，是吧？能够明显的防止血栓的形成。所以说用通俗的话来总结，就是常吃黑木耳可以使血液不粘稠。那么呢咱们说这个美国心脏病专家已经发现了黑木耳有这个功效之后啊，所有的欧洲人，并且还得是有钱有地位的这个欧洲人呢，他才能够这个吃咱们国家的这个进口到美国的这个野生黑木耳，变成美元的价格就更高了，是吧？就不需要吃阿司匹林了。所以说在国外呢已经选择这个安全用药了，是不是？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野生的黑木耳越来越少了，价格就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够记住多少啊，能记一点就记一点，记不住的话呢，还想了解的话呢，你可以拨打400的电话。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一日三餐很重要，并不是简单的吃饱，而是吃好吃的有营养。咱们应该怎么吃？应该定时定量。有的人我发现呢，早晨不吃，中午把早上的饭带着吃的，有的人想了，说我不饿就不吃呢，饿了胃有反应我吃，不饿我就不吃，这个对健康还有很大危害，尤其对我们的老年人，你年龄大了没有多少本钱呢，是不是？尤其呢你这个暴饮暴食也好，饿肚子也好，时间长呢，轻者胃溃疡，重者胃出血。为什么这样说呀？我不是吓唬大家，我有过这样一个病人，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这是一位老大哥，他从老伴去世后啊一直一个人住但是他的子女会忙里偷闲来看看他。每当孩子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会很开心的为孩子准备一大桌子的菜。可孩子有的时候因为临时加班就回不来了，他就怎么办呢？只好一个人来吃这一大桌子饭菜啊。可是一个人一顿一天也吃不完呢。那么年龄大的人平常节俭惯了， 舍不得倒进剩饭剩菜怎么办呢？放冰箱里了，然后左一遍右一遍的热着吃，这一吃啊就是三五天甚至六七天，一来二去啊，老吃剩饭剩菜就吃出胃肠道的毛病了，总是胃疼，胃疼了以后经常自己买点胃药顶着啊，那么顶着顶着突然有一段时间了，就发现怎么这么没劲儿啊啊！有一次啊，他在冲马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大便是黑又亮，什么状啊？柏油状，就像你这个马路铺的这个柏油一样，新铺的柏油马路是不是黑又亮啊？是吧？一天排便七八次，人也没劲儿了啊。那么明白人就告诉大家，你可能是胃出血了，你这是黑便呢。他赶紧调点大便呢，到医院去化验，果不其然，一看就是胃出血，不得已就住院治疗。啊，住院好了再反复住院，住院好了再反复住院，最后呢就由于贫血了，怎么办呢？贫血以后就输血啊，输血以后呢又回家了。最后当发生第三次胃出血的时候呢，他的昏迷已经不省人事了，好在儿女在身边，要不这个人就没了。孩子们急急忙忙地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那么把胃切除了一部分，出血的部分已经切除了，就这样呢，哎，治疗了九天以后，出院以后啊，医生就告诉他了，你用果胶壁吧，啊，然后呢，没几个月胃又不行了，他自己也知道，再这么下去，自己的胃可能真正的就向恶性方面发展了。当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是焦糖色，啊，蜡黄色，这个脸呢，嘴唇发白，没有血色。而且气短，我就问他，你睡觉怎么样啊？他睡得不好啊。我又问他，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大便还经常发黑啊。最后呢，我就诊断了他有隐形胃出血，那么长期饮食不规律，慢性出血，那我就给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开了这么一个健脾和胃的方子。这个方子适合各种慢性胃炎和胃溃疡以及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方子，今天呢我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就用这个方子调一下啊，对各类胃炎以及胃溃疡都有很好的疗效。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怎么办呢？啊，我们打400电话来问啊。有党参18克，甘草6克，高粱姜9克，炙香附12克，黄连9克，炙半夏15克，盐胡索5克，牡蛎30克，水煎服早晚各一次。那么这位大哥把我当时给他开的这副中药啊喝了一个半月以后，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吃饭和排便都恢复正常了，到现在一晃六七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进过医院。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的饮食来讲啊，消化功能下降了，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新鲜食材的挑选啊，吃的东西要清淡啊，种类多一些，要新鲜，要均匀啊，不能暴饮暴食。那么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快快乐乐的啊，希望您只有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您才能够走出家门广交朋友，才能够呢让咱们的老年生活呢不孤独不寂寞。所以说呢，在这里张老师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有个健康快乐幸福的晚年。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及并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 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新路的栏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你好。 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嗯， 你好，我是个新朋友，我呀今天打电话就是啊，想让您给我看看，看我这个病，我也想用这个调肝。 调肝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年龄也不大，63。 那么想要调肝，肯定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对，就是糖尿病查出来吧，差不多有个10个年头了。 10个年头了啊？ 那个现在就是。吃那个降糖药吧，空腹血糖一般是17.4，饭后都26了这个。 哦，空腹17.4，餐后26啊。 哎对，而且现在还有个啥药味的，我就是肝脏还长了个囊肿，其实以前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在那个衣服下面摸着有那个肿块，而且那个慢慢的那肿块还越长越大。因为我那个胃也不大好，我以为就是吃了个胃子胀，那个肚子胀嘛，我就还说，你今天我少吃一点，试试看它到底胀不胀。但是你少吃的还是胀，后来就越吃越胀，还出现了什么肚子就恶心、呕吐又吐不出来。再者就是肚子靠腹部这一块吧，老感觉隐隐约约的痛。右边肋骨下面。肋骨下面这一块那是看慢慢的痛，我看不行，上医院去给我检查，大夫说这是有囊肿，而且还不小。大囊肿。另外一个这个脖子也不得劲，脖子僵、脖子硬，还有这个腰这边还突出，稍微一活动，这个感觉那个腰啊，这掉个东西，那个腰咋就发僵，发一弯不下去，一弯还就疼。就是我现在吧，反正是后来这大夫说这个像我这个血糖这么高，就不是有胰岛素扎吧，但是这胰岛素扎上这血糖还是不好啊。 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现在空腹一般好一点，也就是到维持在14-15个，饭后也都到20了。 好。 应该是就人家都说这个糖尿病不要命，要命的是这并发症。你看我现在肝上这个囊肿。因为毕竟是肝呀、这心里就压力就比较大，再加这个颈椎脖子又不好，自己感觉吧，你说糖尿病人本来就吃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浑身没劲，再加上这病给折磨，啥都干不了，在家里觉得是个废人，活的吧挺窝囊，有时候想拖个地，想刷个锅刷个碗，那就都不行。 很苦恼啊。别着急，今天打个电话呢，我就能帮您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啊。 好。 第一个呢，您的病根其实还是在糖尿病，不在肝囊肿啊。肝囊肿呢，它是个良性的疾病，你可以通过现在微创就可以把这囊肿给拿掉，它是软的，知道吧？就是你的乏力、你的胀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就像你所说的，可怕的是并发症。为什么可怕？因为它并发症太多了。糖尿病的病根就在肝呐，你肝脏的代谢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不是对胆汁的代谢也出现问题了？胆汁代谢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你是不是消化功能就下降了？ 对吧？你 一个是人家不让你多吃饭，得了糖尿病，大夫都会告诉你啊，吃点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啊，少吃啊，是吧？何况你胆汁也吃不下去，因为你肝脏的代谢出现问题了，胆汁的代谢出现问题了，所以你是。出现一个肚子胀，你的胀不是来自于囊肿，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问题呢？颈椎病、腰椎间盘疾病，它是一个骨病的范畴，啊，这是个退化性疾病。您今年多大年龄啊？有60岁吗？ 63。 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首先我建议您呢、如果觉得这个囊肿很大了，啊，很不方便了，觉得很别扭，心里有压力，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就把它给做掉了。不需要开个大的伤口，直接就通过微创把囊肿切掉。对。第二个呢，咱们一定要恢复肝脏啊，因为糖尿病的病根在肝啊。恢复肝脏的功能是让它能够正常的代谢糖，把血液当中的糖多余的糖收回来，这时候你血糖就下降了，是吧？啊，而血糖下降的同时呢，肝脏的功能也在恢复， 他是不是胆汁的分泌也逐渐在正常，这时候你呢就会觉得这个肚子胀的现象就好转了，是不是不那么胀了，对不对啊？也不用再担心胰岛素了，是吧？另外当咱们这个肝脏功能下降以后呢，其实呢所有的代谢都出现问题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一切的这个问题还都在于肝。多长时间见效呢？由于你现在呢脾胃不好啊，总是出现腹胀，那我建议您在用调节疗法之前呢先用一下特膳，调调脾胃啊。脾胃调好了以后呢，你感觉到这个吸收的功能也增强了，关键那个时候你再进行调肝的速度就更快了，药物吸收的速度加快。所以说您这种情况呢，您就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按照我说的来做好不好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它是个退行性疾病，你用这么一种药叫三五焦块就可以了啊，来恢复呢这个韧带的弹性，韧带的弹性恢复了以后啊，完了呢颈椎腰椎疾病它就都回归原位了，就不会再出现一些腰疼啊脖子不舒服的现象了啊。嗯 啊，行，那我就按赵老师的说，他的特点还有这个颈椎的那这个 三五焦块，哎，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张老师，我是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人一上了年岁吧，这毛病都来了。 哦，嗯，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68了。 68了啊，都哪些问题呢？ 我有胰腺炎、胸前积液、血压高。这血压吧，我吃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低压100呢。 嗯。 就总觉得吧，这头啊晕晕沉沉的，整天就感觉这头就像浆糊一样，就前面说的话吧，后面就感觉是想不起来了。 高血压多少年了？ 哎呀，这高血压得了都有将近7-8年了。 7-8年了啊。 总感觉着这头重脚轻的，有时候吧感觉着到头晕，那瞌睡还多，晚上睡不好，白天这瞌睡多。 那你这有动脉硬化了啊？ 是 不是事儿了？总想睡觉，其实睡得并不踏实。 对对对。 嗯嗯。 后来吧，这心脏这又出问题了。这心脏出现问题吧，这也将近有5-6个年头了。61、62那时候吧，我这心脏就有毛病，就感觉有问题。那时候高血压吃降压药，完了还吃这个心脏病的药。那小子一年不如一年呢， 越来越多，吃药越来越多，关键你要吃药见效了，你可能就看到希望了，你这个效果不好，你就觉得看不到希望了啊。 那是那是，完我最严重的时候吧，一个冬天几乎下床都少了。哎呀，一个是身上没劲儿，再一个是小腿还有脚面呢都肿。睡觉也不能睡，躺着也不行，坐着半靠半卧着睡觉就得。你说这多遭罪呀，张老师，这活的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没有质量。 是啊，你帮我看看，张老师。 觉得没有意思啊。 是呗。 第一个你要降血压。降血压其实有很多的药都可以降压，你不能单一的总要降水滴瓶啊，人不能一条的跑到黑呀。 那 对吧？ 是。 那降血压的药有很多呀，你看看可以用一些代文呐，用一些这个贝塔六克呀，都可以降血压，就血压要调换一下。你比如说用硝苯地汀不好，你用代文80毫克的代文，一天就吃一次，基本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血压就会有变化了。另外你有点浮肿，心脏有问题呀，有胸水呀，加点螺内酯，利利尿。因为你不利尿的话，你心脏的功能就更不好了。 是。 另外，再是胰腺炎的问题。胰腺炎的话呢，这个胰腺炎呢是容易死人的，很危险的。我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好吗？ 行，我记一下。 生大黄9克。 生大黄。 黄九克，这个药是后下的啊。 九克。 玄明粉九克。 玄明粉呢、 啊、哎对，玄明粉九克，这药是冲的啊。石斛12克，生山楂15克，完了用红藤30克，败姜草30克。 败姜草30克。 对，你就煎汤药，早晚各一次啊。它治疗是胰腺炎的啊，胰腺炎主要疼啊，通过清热解毒、行气通腑啊，它就改善胰腺炎的症状了。 啊， 嗯， 行。 这个当地呢，你用上个抓上10副吧，吃完10副药以后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好，我 10副 药之后给你打电话。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啊。基本上10副以后呢，你疼和胀的现象就好多了。另外，你的饮食要注意，不能喝酒啊，不能吃油炸的东西了啊，不能暴饮暴食了啊。 我忌口，张老师。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哎，对，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哎呀，张老师啊，我这邻居给我说的，让我找你。说实话，你说什么也得救救我，帮帮我，别让我就这样再受罪的生活下去了呀，张老师。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我还不大，59岁。 59岁啊，那么您感觉到这个，觉得这个生活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那肯定这个年龄，咱们说呢。这个年龄应该是不缺钱了，孩子也大了，肯定是身体出现了问题了呗，是不是？ 是，你真的像你说的，不偷吃不喝，不愁喝的。但是我身体这些年了，一年不如一年。说实话，我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呀，张老师。 那么您现在身体都出现哪些问题了？您说说。 我呀，你就说我这个血糖高啊，都20来年。我40多一点就查出来这个病了。你说那时候也不像你说的风就没解放以前吃不饱。虽然说20来年以前我那生活条件也可以，也就是90年的时候，对一般家的谁都能吃得饱吃得好。对我也是这样，该吃吃该喝，我个子也不低，180，人也特别胖，那时候吃的也多。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玩就玩，想打麻将就打麻将，想吃烧烤就吃烧烤，生活也没规律。所以说呀，哎呀，我这也挺胖的。你说这，我这个腰围都40的腰围了，那大肚子。 哎呀， 所以说我以前是个胖子。以前也 曾经想过减肥。您其实啊，这就是生活方式病，您知道吧？ 啊。哎呀，我以前不懂 的， 老师。自从血糖高以后，大夫让我控制饮食，少吃，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糖不能吃，甜的不能用，咸的少用。控制饮食，迈开腿，但是我一下子就控制不住啊！说实话，这张老师，我习惯惯了，那种生活，懒散的生活。工作压力又不大，让我一下子记这记那的，我记不住。说实话，前期呀，我该是吃点就吃点，该是喝点就喝点，感觉也没有什么。但是最近这5-6年呐，我这血糖控制不好不说，忽高忽低的，空腹血糖最少都是6.89，有时候空腹血糖12点。哎呀，我特别这个餐后血糖，我有时候一控制不好这个饮食，一下子都到达25了，最高一次。血糖高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我是收敛了，不收敛实在不行了。我问题，身上问题是越来越多，张老师。 都哪些问题？ 首先我发现呢，我的眼睛干涩，就好像眼睛里边没有润滑液一样。特别疲劳，这慢慢啊就感觉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检查过，是说是白内障，以后到说再说，因为我血糖高，做手术不做手术不行再说。没想到我还没熬到做手术的时候啊， 具体能做不能做还没一定呢，但是我都没熬到那个时候，我这问题就来了。 嗯， 哎呀，有黄斑变性，还有眼底出血，又打过激光，看东西还变形。打了激光本来以为就没事了，张老师。 嗯， 没想到打了激光以后啊，虽然说视力不下降了，但是也没提高啊，总的来说还是下降了。看东西眼前面那个两个黑点，哎呀，它就在你眼前边看东西，视野前面正前方稍微偏一点，两个黑点挡着你，你怎么擦怎么洗它也去不了，而且眼睛变 形。其实我跟你讲啊，我要打断你，因为你的问题确实很多，咱们再讲呢也讲不完，我感觉你很痛苦。眼睛两个黑点就是打激光留下来的这个点儿，它需要时间来吸收。其实你的病根都在糖尿病。你看你刚才跟我讲，你是二十多年的老糖友了，你在得病之前你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没有，对吧？ 是都没有，没低也特别好。 你在得病之前你眼睛视力挺好，也没有眼底出血，也没有白内障，也没有黄斑变性。 没有， 说明什么？ 没有， 说明糖尿病咱们大家为啥害怕呀，就是百病之源，它导致的并发症从头到脚，是吧？啊，眼睛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呢？糖尿病的病根在肝啊。当你的肝脏出现了问题以后，它不单只是血糖不正常了，它的血脂还不正常了。因为肝脏它能够分解，能够把咱们血液当中的糖带回到肝脏作为储备，能够把血液当中多余的脂类啊、脂肪啊，能够给代谢掉，让你的脂类是正常的，而你代谢不掉啊。一个是你原来大吃二喝，一个是有病以后你还不注意，还延续了你以往的生活方式，那你说你的病能发展的不快吗？对不对？ 对啊，是 啊。那怎么办呢？ 对对， 首先你要做到克制饮食，以前不正确的这些习惯一定要改掉了。另外呢，咱们一定要通过调肝来着手啊。因为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吃二十多年的降糖药，你还一条道跑道回，那是条不归路啊。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要调肝呢？让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以后，首先血糖正常了。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以后，你血液当中的多余的脂能够分解掉了，血糖正常，血脂正常的，你眼睛的视力不能够再恢复吗？对不对？你血管，你这血液你不泡在糖水里头了，你这个血管的硬化的现象就好转了。眼底为啥出血？不就是血管脆了吗？血管硬化了吗？那通过调修的话呢，就是调节肝脏的功能，血糖血脂正常了，血管硬化的现象没有了，你才能眼底不出血呀、啊，视力才能够保得住啊，是不是？ 是。 所以说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您呢，第一个您常年吃东西肯定是伤了脾胃了，你一定啊要先把特膳给用上。我经常讲啊，特膳好处在哪儿啊？它不单只是调脾胃，它通过调脾胃，脾胃的大门打开以后，咱们对食物吸收的彻底了，营养物质吸收的彻底了，对药物的疗效咱们也是吸收的完全了。你那时候你在用什么降糖药，它的血糖都是正常的，因为你从这个病打根上来治了，你肝脏正常了以后，你血糖可不就正常了。所以您这种情况基本上多长时间见效呢？我经常讲啊，一个黄金标杆通过调修再加上特膳，基本上血糖在三天就有个变化，靠下走啊，超稳定正常数值走啊，是吧？那么再接着用进来就有变化了，当血脂代谢正常了以后，你会感觉到啊，哎，这个眼睛不那么干，不那么涩了，不会再出现眼底出血了。至关重要，你眼前激光的两个黑点啊，它能够逐渐的能够分解掉。 啊、 我建议您呢，咱们应该呢调整方向了，不能再往前走了，是不 是？ 是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交流到这里了。好，再见啊。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春季来了之后，老年人特别容易发生腹泻。这是跟饮食有一定关系的，也跟气候的变化有关系。季节交换的时候，腹泻是经常有的事情。张老师温馨提示，老年人出现腹泻要多吃易消化的食物，多喝水。今日秘方分享，白术15克，山药30克，早中晚饭前各一杯，对于老年人止泻腹痛有奇效。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 400-707-8816。

699块钱就能吃上三个多月的海参，这划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那每一根才15块钱，15块钱呢就是半个冰淇淋球、一杯奶茶、两个苹果的钱。但是今天全家人却可以实实在在的吃一顿海参大餐。最后30秒钟了，别犹豫，现在就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问，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史湘云夜宿潇湘馆，小姐俩睡不着觉，说些提起话。湘云劝黛玉，虽然咱俩是寄人篱下，也是挨得着靠得着，谁让咱们是亲戚了，你也不用过分小心谨慎，你总是多愁善感，活得累不累呀、啊、病病歪歪的，身体呀、啊、是有点病，主要你是心病，你的心病都由二哥哥贾宝玉引起，可宝二哥忽冷忽热的性格又是多情的种子，对哪个女孩都好，你看最近就不理我们了，今晚上这么热闹，不同我们一起赏月，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几句话说的黛玉粉面通红，连忙否认，哎，不要胡说，咱们俩说话怎么又扯到宝二哥身上了，再胡说我可打你了。哎，别打别打，我不说了，不过我可是为你好啊，你的事儿可要早拿主意，免得夜长梦多呀。说完他翻了个身，发出鼾声。湘云方才还说择席换地方睡不着觉，这会儿啊睡着了，他就是这么个没心没肺的性格。湘云这番话勾起黛玉心事，哎，我有什么主意谁能听我的呢，最近我这里很冷清，凤姐对自己很关心，因为她病得起不来床，大嫂李纨也病了，探春因为远嫁心事重重，迎春找个婆家也不如意，又因为晴雯有病，宝玉照顾她离不开怡红院，即使到潇湘馆也是来去匆匆，王夫人头些日子抄检大观园，闹得园子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还不知道灾难降在谁身上，这都是不祥之兆啊，叫我这苦命的丫头怎么办呢。黛玉整哭一夜，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昨晚上半夜黛玉和湘云连句贪玩找点凉，下半夜没睡又哭到天亮，黛玉病了，又因为黛玉常有病，人们不注意也没人探望，潇湘馆显得特别冷清，相反王熙凤那边特别热闹， 因为他得的妇女病，血流不止，起不来床，他又是管家人，可了不得了，天天有人探着望，络绎不绝呀、啊。太医也是天天给瞧病，又现配了调经养容丸，配这种药缺少上等好人参。薛宝钗叫他哥哥薛蟠托人去买，煎汤熬药调制了好几天，凤姐的病见好了，能下地了，这可乐坏了王夫人。八月节前抄检大观园，因为要过节，老太太要赏月，所以就耽误了，加上凤姐有病没有结果，这几天呢她就坐卧不安，眼前老出现晴雯睡眼朦胧的俏模样，她想把她撵走。今天王夫人来到凤姐房中，王夫人坐下就问，上次抄检大观园可查出春意香囊是谁丢的，晴雯那个小妖精可有犯禁的没有？凤姐说晴雯那儿没发现什么，这么办，叫周瑞媳妇跟您说。派人去叫，不一会儿周瑞媳妇来了，就把抄检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说在二小姐的大丫鬟思琪在那里抄出东西了，思琪不是个好东西，在她箱子里翻出男人衣物，一封情书，春意香囊是她的表兄潘佑安送给她的，准是思琪带到身上丢失。可思琪呢是王善宝媳妇的外孙女，这个老太太太可恶，周瑞媳妇又把王善宝媳妇的事说了一遍，此事请太太定夺。王夫人听了是又惊又怒又犯难，惊的是园子里会出现思琪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怒的是这丫头这么大胆子不守妇道，犯难的是思琪是迎春的丫鬟，是那个院的人，得命人回了邢夫人再处理。周瑞媳妇说这个事儿啊，大太太知道了，她怪王善宝媳妇多事，打了她几个嘴巴，思琪又是王善宝媳妇的外孙女，她自己没脸，现在装病不出头，大太太也假装不知道，如果我们找她告状，她准往外推，该说既然你们太太知道了就由她做主吧，不如直接把思琪带过去，连脏证都让他瞧了，也就是打一顿配了人，再派一个过来，岂不省事儿？不能再拖了，我们派人看了好几天了，怕他寻死反而不好。王夫人说也好，快办完这件事儿，好把咱们家的那几个妖精啊都把他们清除出去。就这样周瑞媳妇领命出来，又会齐了上次查园子那几个陪房媳妇，先到迎春这儿，进门就跟迎春说，姑娘，太太说了思琪大了，连日来他娘求了太太，太太已经赏了他娘带回去配人找主，今儿个就叫他出去，另外给补个好的来。说完就叫人给思琪打点行李走人。迎春听了两眼含着泪，依依难舍，毕竟在一块伺候他好几年了。抄检那天晚上啊，因为他睡了不知道，事后从丫鬟那里听说，从思琪的箱子里搜出犯歹之物，事关风化，自己也无可奈何，爱莫能助。其实思琪这几天呢、啊、也没少求迎春叫他把自己保下来躲过这一劫，可是迎春太软弱太窝囊了，连说话也没个痛快劲儿，什么主也做不了，思琪这就被扫地出门，他哭了。姑娘啊，你好狠心呐、啊！到现在你也不说一句痛快话呀。迎春没言语。周瑞媳妇冷笑一声，怎么，难道你要姑娘留下你不成？就是留下，你还有脸见园子里的人吗？听我们的话，别这么哭哭啼啼的，快收起这份样子，还是人不知鬼不觉的跟我们走吧，大家都体面点儿。迎春眼中含泪吭哧半天才说，怪你自己做错了事，我就是给你说情 留你不但留不住，连我也完了。你瞧入画也跟你一样，来了几年了，不也就说走走了吗？当然也不光你们俩，想着园子人将来都得走，连我也保不住，你呀就先走了吧。周瑞媳妇说，你看，要不说还是你们姑娘明白，怡红院那儿明天也走人呢，你先走吧。思琪没办法，含着泪给迎春磕了个头，又和众姐妹一一告别。临走又伏在迎春耳边说了声，姑娘，若打听出我受罪，替我说个情，也算是咱们主仆一场啊。迎春含泪点点头，你放心吧。这时有两个婆子把思琪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拿着，刚走了几步，就见秀菊从后边噔噔噔噔追了来，一边哭一边递给思琪一个小包，这是姑娘给你的，主仆一场，如今分手，这个给你做个念想。思琪接过来和秀菊抱头痛哭。周润媳妇有点不耐烦了，得了得了，还有完没完呢？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呢，快走吧。两个人只得松手。思琪又哭着央告，婶子大娘们，你们行个好吧，我和各处姐妹们在一起好几年了，让我和他们辞辞行。周瑞媳妇这帮人呢，个人都有活，今日事儿是临时现抓的差事，不干还不行。他们平时也瞧不惯小姐身旁丫鬟的傲样，所以冷笑一声，哎，我劝你快走吧，别慢慢腾腾拉拉扯扯的，我们还有要紧的事儿呢。你跟他们辞行，他们哪一个跟你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跟他们辞什么呢？他们看你的笑话还看不够呢。依我说，还是快走吧。说着，他们已经奔园子后角门去了。思琪无奈，只好在后边跟着。哪知刚走不太远，可巧宝玉从外边进来了，一看几个人带着思琪出来，后边还抱着包裹，就撂着这一去回不来了。那天晚上查怡红院的阵势，宝玉也亲眼见到了，查检别处也有个风声，再搭上晴雯的病从那天晚上也更厉害了，可细问晴雯，他什么也不说。头两天见入画被打发出去了，这宝玉一连几天呢，就如同失魂落魄一样，今天又见打发思琪要走，更是一惊，忙上前拦住，哎，这上哪去啊？周瑞媳妇说，不干二爷的事儿，快念念书去。好姐姐们，你们站一站，我有话说。周瑞媳妇说，太太不许耽搁，一刻也不行。二爷又有什么话好说呀？我们只知道听太太的，别的管不了许多了。思琪见着宝玉，急忙过去拉住他手，哭着说，宝二爷，他们做不了主，你快求求太太去吧。宝玉难过的眼中含泪，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错事，晴雯也病了，又打发你走，都走了，我怎么办才好啊？周瑞媳妇急了，冲着思琪瞪眼睛，哎，你若不听话，我可就打你了，往日有姑娘护着，任你们胡为，今天叫你走还不好好走，倒和小爷儿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走。那几个媳妇不容分说，拽着思琪就走了。宝玉怕他们又去告状，不敢再拦，只是狠狠地瞪着他们，直到他们走远了，才手指着背影狠狠地骂，奇怪，怎么这些女子一嫁了汉子就染上了浊臭的男人气味，就这么混账起来，比男人还该杀。看园子的婆子们听了都笑了，问宝玉，照你这么说，示范姑娘都是好人，媳妇个个都坏了，不错不错。哎呦，那我们倒要问问你了。他们刚要往下问，只见几个老婆子从里边蹭蹭蹭走过来，哎，你们小心了啊，把人传齐了伺候着，太太亲自到园里，在那查人呢，没准儿还查到这里来呢。 随后压低嗓音说，太太吩咐了啊，秦雯的哥哥嫂子在这等着，把他妹妹领出去，把这个祸害人的妖精清了出去，大家才能清静些。宝玉刚一听说王夫人进园子清查，就怕秦雯有什么闪失，撒腿就往怡红院去了。后来婆子说的秦雯坏话他一点没听见，要是听见还不得跺脚骂呀。再说宝玉赶到怡红院一看，哎呀，院子来了一大帮人呢、他的母亲王夫人在屋里坐着，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见宝玉进来也没理他，快去把秦雯给我拖出来。秦雯这四五天水米没打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两个婆子从炕上硬把她拉出来，见秦雯蓬头垢面站不起来，他们架着她往外走。王夫人吩咐除了贴身衣服，其他衣裳一件不许带走，留着给好丫头们穿。然后她把这屋里所有的丫鬟丫头都叫过来一一过目，看着不顺眼的可就往外撵走啊。原来王夫人那天见着绣香囊动了气之后，王善宝媳妇除了趁机给秦雯上了眼药，狠狠地装了一炮，算是告倒了秦雯。接着他还把园子里跟他平日不和的几个女孩子也给说了些坏话，王夫人可都记在心上，因为忙着过节就忍了几天，节过了凤姐也好了，就该处理这件事了。今儿个是亲自查人，要人人过关。他这一做是不放心在怡红院里有像秦雯这样的漂亮女孩，更主要的袭人早在他耳边吹个风，什么宝玉大了开化了，已经懂得男女之事了，丫鬟们再一挑唆就容易学坏了，他不应该在园子里住了。这些事儿王夫人记在心内，从袭人开始，然后把麝月以及倒做粗活的小丫头挨个叫来看，从头看到脚察言观色，亲自看了一遍，就问你们谁是和宝玉一天的生日啊？啊，老嬷嬷说啊，这有个慧香又叫四儿的，她是同宝二爷一天生日。前文书袭人因为劝宝玉读那些八股文章，宝玉和他闹别扭了，就让袭人麝月全出去不用他们伺候，进来一个小女孩就是四儿，袭人给她改名叫慧香。宝玉正冲袭人没好气儿，就说你们都不配叫这花那花的，什么慧香兰气的，最好该叫慧气。又一问他行四，就干脆给他又改了个名儿叫四儿。当下王夫人细看这四儿啊，虽然比不上晴雯一半，却也有几分水灵秀气，看他举止聪明伶俐劲儿全露在外边，而且打扮的也与众不同。王夫人冷笑一声，哼，这也是个不害臊的小妖精。我听说你背地里说了，凡是同月同日生的就是夫妻，是不你说的啊？你打量我离这儿远，什么都不知道呢？告诉你，我身子虽不常来，可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儿。我通共就一个宝玉，能叫你们勾引坏了吗？这个四儿一听王夫人说出那天他和宝玉开玩笑的话，脸腾下红了，低下头来吧嗒吧嗒直掉眼泪。王夫人当时就命人把他家里人叫来领出去配人找主，回头又问哪一个是方官，老嬷嬷们又指了指方官，过来，唱戏的丫头女戏子都是狐狸精，上次放你们出去还赖着不走，非要留下，那就安分守己才是啊，怎么跑到这儿挑拨是非，挑唆宝玉无所不为，听说还起了什么熊奴奴才，还称什么熊啊？嗯，方官陪笑着申辩，我可没有挑唆什么，我也不敢呢。嘿，